李怡先生新作《最坏的时代，最好的时代》，记得入场支持啦！ 制约扶倾，四面受敌。 声势力竭，继续青筋暴现，不平则鸣，只因心系香港。身体力行，隔空发功，郁敏踩墙，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好啦，又到咗郁敏踩场时间，不过今日就唱独脚戏。咁啊，台长咧就因为佢屋企有啲事啦，咁所以今日佢冇办法嚟做节目嘅吓。咁啊，另外就喺左右隔篱都冇晒人嘅，得我一个。咁啊，近今日咧亦都唔嚟，咁佢嚟都系讲两句嘅啫。咁所以今日咧就注定就系我要一个人做独脚戏啊。咁但係最近小弟身體都係非常之差啊！咁我感冒咧就到而家為止都仲食緊藥嘅。我想講嘅咧就係而家我哋每個禮拜一、禮拜四咧就好準時做直播嘅時候咧，我哋嘅網站咧就被攻擊嘅。禮拜一、禮拜四要準時開工嘅喎，所以而家大家咧。就冇辦法喺我哋嘅網站裏面咧就睇到直播嘅，所以就大家要喺 live stream 度睇 ，OK？ 稍後時間呢個節目完咗，咁大家 download 啦，係咪就咁樣啦？或者即係上 YouTube 可以睇啦 ，download 即係睇即係重温啊。咁但係直播咧，你就冇辦法喺我哋嘅網站度睇到，而家只能夠通過咧呢個 live stream 去睇啊。每个礼拜一、礼拜四十点钟就准时攻击 my radio 啊，都好厉害啊！咁而家我哋就谂紧办法啊，即系去即系解决呢个问题啊！咁当然而家即系不论系 my radio 又好，以时报又好，就经常都系会被攻击噶啦。咁究竟系咩人攻击咧？吓、啊，咁为咩而攻击咧？咁我哋就唔去谂呢啲嘢噶啦，我哋就想办法。面對呢啲咁嘅即係網絡嘅攻擊嘅時候咧，即係睇下點樣去應變嘅啫，只能夠係咁樣啊。咁就聽日開始咧，即係呢個2月13日咧，我哋就喺年宵嗰度嘅嗰個攤位咧就正式開張噶啦。一路到年30晚，其實就到羊年啊，即係月未羊年嘅年初一。啊！朝头早4-5点先至系成个年宵就叫做系完嘅啊！咁希望大家咧就多啲嚟我哋嘅即系摊位里边帮衬下啊！咁因为咧即系我哋嗰两个摊位咧呢两年咧去投嗰两个摊位嘅时候咧都俾人浪高个价嘅，所以咧要俾20-30万净系租系嘛？咁所以希望大家咧過嚟支持下我哋，當然我哋就有幾件 T-shirt 啦，好有即係呢個收藏價值啊，或者可以著出嚟啦，你夠膽你就著啦，係咪？譬如陳雲嗰件即係咳神畫嘅呢個國師啊，揸住把刀一個盾啊，即係城邦之盾嗰件 T-shirt 咧。就係、是、呢個咳神嘅即係傑作嚟嘅，咁大家可以即係買呢件 T 恤，因為呢件 T 恤咧其實我哋印咗好少嘅，咁印咗個100多件，咁好快就賣曬㗎啦，係咪？咁所以大家可以早啲嚟幫襯。咁另外一件新土不易愛香港嘅 T 恤，另外就係蜜通匪類呢件咧，就年年都好好賣嘅。咁所以今年我哋就特製，就將佢變成熒光版，黑色熒光。綠色嘅字，咁你夜晚黑咧，黑掹掹你都睇到蜜通匪類四個字噶啦啊！咁另外就有幾本書咧，我特別介紹咧就係呢個李怡一本新書《最壞的時代，最好的時代》，咁大家亦都可以嚟我哋個攤位度幫襯。咁李怡咧就會喺呢個情人節嗰日咧，星期六晏晝2:30咧，就喺我哋個攤位度簽名。咁大家可以禮拜六，即係2月14日情人節嗰日咧。如果你嚟行年宵嘅時候咧，咁啊請你早少少，晏晝2:30咧，你就可以過嚟。咁因為嗰日咧，我要開財委會，財委會加開8小時 因为要即系夹硬将呢个创科局嘅拨款通过，咁喺情人节嗰日就加开八个钟头会，咁嗰日咧我哋要开会嘅，咁但系咧即系中间有一段时间我都或者可以数出嚟，咁就如果李仪喺度即系喺度嘅时候咧，我陪佢咁同大家啊即系倾下偈，咁啊招呼下各位都得嘅，咁我哋礼拜五、礼拜六，今次年宵咧就我哋一开档就撞啱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咁呢三日咧。就應該即係多會多啲人啦嚇，即係一開檔就會有多啲人啦。希望佢唔好落雨啦。咁如果唔係咧，就真係血本無歸。咁大家嚟行年宵嘅時候咧，就真係埋嚟幫襯下。咁跟住落嚟咧，就到呢、這個禮拜一、禮拜二啦。咁禮拜三就連三十晚啊。咁其實就前後咧，真係得個六日到嘅啫。咁希望大家咧就嚟年宵嘅時候咧，就嚟呢個19至30號攤位。嗱，我哋嗰個攤位咧就年年都喺嗰度嘅。咁佢係有個路口嘅中間啊，即係我哋唔係同第二啲人黐埋一齊嘅，零零舍舍。我哋嗰兩個攤位咧喺側跟咧有個路口，一邊咧係冇黐埋嘅，有條路打橫有條路喺度嘅啊。咁咧其實你如果喺天后嗰邊入嚟又好，或者喺呢一個即係另外一邊啊。入嚟维园都好啦，咁你行喺侧根嗰条即系人比较少嘅路咧，都可以嚟到我哋嗰个摊位嘅，就唔会咁逼，系嘛？咁所以希望大家咧，即系听日开始啦，吓、啊、咁我哋就晏昼就开档噶啦，咁大家听晚咧都算系 weekend 啦，咁啊可以嚟捧下场，咁我听晚咧都会喺度嘅啊，咁呢个就关于年宵嘅情况啊，我再讲一次啦，我哋而家逢礼拜一、礼拜四咧都俾人攻击噶啦，个网站。所以咧，你好難就喺我哋個網站裏面咧就睇到直播，甚至乎 chat room 你都冇得喐噶啦。咁但係大家可以通過 live stream 咧，因為好在我哋一路都有用 live stream 直播，咁就喺 live stream 嗰度咧就可以睇到啊我哋嘅直播。咁如果大家想即係我唔好啦，我即係不如等下載啦。咁你12點後咧，你就可以上網即係去呢個 YouTube 嗰度咧可以重温嘅啊。咁大家可以通過呢個 live stream 啊，咁嗰個係 new.livestream.com 啊，咁嗰度你就可以睇到我哋 My Radio 嘅今晚嘅直播啊。咁呢種咁嘅網絡攻擊咧，其實我哋都好難應付嘅，因為嗰個攻擊嘅即係嗰個規模同程度咧，真係好非常之恐怖啊。咁而家啲新媒體其中一個危機就係呢樣嘢，你會遭受呢個網絡。而家被攻擊得最多嘅咧就係熱血時報同埋呢個 My Radio 啊。咁其他啲網台咧就好少俾人攻擊嘅，咁我就唔知點解針對我哋啦，係咪？咁但係無論點都好，這個唔會影響我哋節目即係收睇同埋收聽嘅人數嘅啊。咁大家可以通過重温，或者而家可以通過呢個 live stream 咧，你就可以睇到我哋嘅直播嘅啊。咁又可以即係聲音重温又得，係咪？即係呢個其實有好多辦法，你始終都會聽到我哋節目，睇到我哋嘅節目嘅啊。咁年宵嗰度咧就希望大家能夠多多支持啊，因為我哋今年咧真係由於呢、這個即係舊年嘅雨傘革命啊，佔領街頭79日，咁我哋有一個即係棟篤笑咧都冇辦法做嘅，咁嗰度咧亦都虧蝕咗好多錢，咁所以今年個經費咧就非常之緊絕嘅，咁亦都希望各位支持 My Radio、支持普羅政治學院、支持鬱敏嘅人咧，咁如果你衝動啲，你捐啲錢俾我哋都得。咁我哋喺呢個 My Radio 或者普羅政治學院個網頁裏面呢，我哋都有個 PayPal 嘅捐款嘅方式，或者你通過呢個 PayPal 去買我哋啲產品都得，係咪？咁我哋希望呢盡量做到呢有朝一日呢我哋係唔需要接受任何捐款，齋係賣嘢開班，咁我哋就已經可以即係成個機構啊My Radio 同普羅政治有收支都可以平衡，咁就唔需要接受即係呢個捐款。但係而家目前嘅階段呢，我哋嗰個收入呢都仍然係不足以應付而家嘅開支嘅，咁所以都希望各位支持者幫幫手啊。咁喺過年年宵呢段時間呢，大家可以嚟即係我哋嘅年宵攤位啊，29至30號檔啊，29至30號檔，普羅政治學院同埋呢個熱血時報嘅攤位度，咁大家嚟即係採購一啲產品啊。咁鬱敏呢就係喺未來呢一個禮拜呢每一日都有一段好長嘅時間呢就會喺呢個年宵市場嘅，咁通常呢應該都係夜晚黑嘅，咁歡迎大家嚟。咁 My Radio 嘅節目呢亦都喺呢度同大家宣布一下啦，喺 即係過年咧，我哋同往年一樣，我哋休息嘅，我哋就唔係好似《與時報》班後生仔咧打不死。咁我哋啲老人家需要休息嘅，咁我哋年初五咧先至，即係禮拜一年初五先重新做節目嘅。咁年初一二三啊都係休息嘅，一二三四啊，咁就三四就禮拜六。礼拜日啦，咁年呢、這个年初五咧就礼拜一嗰日咧，我哋就会做节目。咁嗰个节目咧就系会呢、這个现场版啊，即系有现场观众版嘅。咁我哋都会喺嗰度举行呢个新春团拜。咁啊，稍后咧我哋就会即系有个通告咧，就摆上网，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咁啊，暂定嚟年初五有个新春团拜。咁、那个新春团拜咧，因为我呢个地方比较浅窄，咁我哋可能分两次举行嘅。咁就年初五嘅禮拜一新春團拜同埋呢個現場觀眾版呢就同時進行。咁另外到禮拜四啦，即係話初七人日就搞第二次嘅新春團拜同埋呢個現場版現場觀眾版。咁大家呢就留意我哋嘅通告，然後就按照通告指示就報名參加。因为名额有限 ,ok, 咁希望大家呢即係喺呢个羊年呢可以我哋 My Radio, 普罗政治学院啊同埋各方嘅友好呢，咁就可以新年大家聚首一堂啊，咁我哋为咗即係节省嗰个资源呢，我哋就将新春团拜同现场观众版呢就一并一起举行，咁就分两次，年初五一次，年初七一次啊，咁呢度呢就同大家报告完啦，咁跟住落嚟我稍微休息一阵呢，返嚟就做返我哋嘅节目今日要讲嘅嘢。 是有31000个长者挺紧去接收呢啲居住嘅服务啊，资助嘅服务啦。但係喺医室係佢哋嗰啲政府资助啲住宿呢都係得26000个。所以喺一方面呢带出个问题。你哋我哋而家成时话房屋，后生仔买唔到屋，但呢啲人唔係买屋。我哋呢班長者咧，係只係要求喺佢行最後嗰步嗰、那個階段，人生嘅階段，係有一個安居樂業，係一個服務，佢哋都等唔到每一年。我諗阿鬱敏佢好清楚，而家佢可以答你呢個問答。我問佢呢個問題，可以答你哋唔問。就係咧，每一年舊年即係2013年咧，5700個長者。如果你諗下，如果5700個人上到樓，同埋5700個人挺上攞去呢個資助嘅服務各方面咧，都等唔到嘅。呢個社會仲係咩社會嚟咧？我哋呢個咁富裕嘅社會，係咪係要自己去檢討一下？即係喺呢方面，唔係舊年係一個特殊情況，每一年都有4000個係過咗身，挺唔到呢啲服務。咁呢個係咪一個社會需要關注？比尤其是班長者，好似佢哋嘅對香港嘅貢獻，幾廿年嘅貢獻，係希望只有呢啲服務，都我哋都好似冇咩人興趣去知道。所以我哋點解要擺咁多心機寫呢個報告呢？就希望帶出呢個社會呢個好關注嘅問題。因為你問咗好多， 呢個長期護理服務咧，其實大家都睇到咧，而家係供不應求嘅。喺過去十年咧，即係增加咗20% 嘅宿位嘅。所以頭先提到，而家平均每年咧有5700人咧喺輪候期間死亡。咁所以即係 Alan 先話上天堂仲容易過等政府資助嘅呢個院舍。咁即係政府，即係其實我哋對政府嗰、那個即係喺呢方面嘅工作咧，係非常之唔滿意嘅。嗱，呢個就勞福局啦，社會福利處。另外嗰、那個即係關於長者健康問題，喂大佬，你排隊排九年先走去驗身，驗得嚟有 cancer 都瓜得啦，係咪先？即係呢啲問題其實累積落嚟咧，其實都係政府嘅責任嚟嘅。咁但係我哋即係個主席同埋我哋啲委員，大家商量過咧，喺第一二章裏邊咧，我哋就唔去譴責，即係啲政府有關部門，我哋希望咧即係正面啲鼓勵下佢，嗱再俾啲機會你。 督促下佢做好啲。啊，主席，咁我夾，咁講啱唔啱啊？ 你點講都啱啊！ 如果你問我咧，我就係一定係譴責佢嘅。即係如果我嘅立場就，不過我哋大家傾咗之後咧，因為今日呢個報告書最重要咧，我諗大家比較關心咧，可能就係第三章啦，係咪？民航處總部嘅問題啦，嚇、啊、咁所以即係變咗呢兩個 chapter， 大家好似就即係唔係好關注咁。咁但係問題其實都好嚴重嘅嚇。 我哋帶出呢個問題，希望各位後生、年輕啲嘅人係都係關注一下啲長者喺我哋社會，佢哋都係我哋社會一份子，好唔好啊？ 嗱，我哋頭先主席講得好清楚啦，包括就阿 Alan 啦，張委會嘅角色就係根據審計署嗰份報告，我哋開公聽會，跟住寫成報告書，咁亦都會有好多建議，就係咁多嘢啦。咁跟進咧，就審計署又會跟進，政府要跟進。咁如果我哋個人有自己個人嘅政治立場咧，亦都會即係唔代表帳委會嘅身份去發表嘅，係嘛？譬如我哋喺個公聽會裏邊，我曾經提出就話，如果換轉喺第二啲地方，你呢幾條友全部都應該要落台。OK， 嗱呢個係代表我個人嘅意見，同埋我喺個公聽會裏邊就已知嘅事實，我認為你民航處長應該落台，建築處長應該落台，甚至運防局長監督不力都應該落台。但係呢啲係佢自己行政內部嘅事。OK， 係嘛？正如頭先即係提到嘅，佢哋都有好多指引，有好多規矩嘅，佢違反曬嘅，係嘛？咁你咪去懲處佢咯。咁但係我哋作為一個立法會議員，即係我哋都有權去發表我哋嘅意見嘅，不過喺呢個帳委會呢個層次咧，我哋就做到咁嘅啫。OK， 所以你唔好問我哋帳委會建唔建議佢落台啊，或者咩處分咧，就唔係我哋可以答你嘅。但如果你問我個人咧，我就一定答到你咯。OK。各位 My Radio 同埋普羅政治學院嘅支持者，大家好，我係鬱敏。咁啊，就快有新年啦！農曆新年，今年是羊年啊，嚟緊呢一年是羊年，咁我祝大家咧就喜氣洋洋啦，係咪？萬事如意啊！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My Radio 同埋普羅政治學院，祝大家合家平安、身體健康、萬事如意、喜氣洋洋。今年我哋咧喺同議院時報咧喺維園咧都係有個攤位嘅啊，咁大家可以嚟呢度咧就即係支持下我哋，咁我哋有幾件 T 恤賣啦。嗱，呢個蜜通匪女呢個係新版嘅，咁啊有熒光嘅夜晚黑著咧就睇到蜜通匪女四個字啊，即係有熒光嘅啊，呢個係新版。咁另外咧就有一件咧就係新土不移愛香港啊，咁而家咧大家都知道啦，本土運動啊已經係興起啊。搞到呢、這個即係梁振英689咧，都要點名批判呢個學院嘅所謂命運啊，即係自決啊，香港民族自決啦嚇，咁、啊、又俾佢點名批評啊，打壓呢個言論自由啊，咁啊新土不移愛香港啊，呢、這個今年年宵咧都有得賣。咁另外咧，我哋有個即係購物袋新嘅袋啊，咁呢個就係民聲起義啊，咁大家。即係希望可以嚟年宵捧下場，支持下我哋，係嘛？咁啊，除咗呢啲之外咧，今年咧我自己有啲書喺度賣啦。咁另外咧，李怡有本新書，就叫做《最壞的時代，最好的時代》。咁咧就普羅咧就幫佢即係代賣呢本書。咁呢本書咧就書局咧跟住都應該有得賣嘅。咁喺年宵咧，我哋都有呢本書嘅嚇。咁希望咧大家亦都可以支持下李怡啊，因為李怡咧支持呢個本土運動，咁我哋又支持李怡，係嘛？咁啊，李怡又支持我哋，咁啊，大家咧可以嚟買本書嚇。咁啊，喺我哋嘅年宵攤位裏邊咧，就有呢本書賣噶啦，係嘛？咁呢本書嘅內容咧，我哋遲啲可能會搞個新書發布會咧，咁啊，請阿李怡先生咧嚟同大家介紹一下啊。咁啊，今年嘅新年咧，希望大家可以嚟維園啊。咁當然係呢個年宵啦，就新年之前啦嚇，即係農曆新年之前羊年啊。咁我哋咧就會喺呢個即係。應該唔知係年24定年25開始啦，咁大家留意我哋嘅報道啦，咁我哋就會喺呢個年宵市場咁同大家見面，咁我咧就幾乎咧日日都會喺度嘅，咁我哋要即係有好多即係禮物送俾大家，咁大家亦都送翻啲即係少少心意俾我哋啦，係咪？咁因為事實上又係在在追財嘅，大家都知道，因為我哋個show搞唔成啦，因為佔領運動咁啊蝕咗好多錢啊。咁我哋希望喺年宵嗰度咧就可以即係得到大家支持，咁起碼喺年宵度大家嚟買件衫、買本書啊，或者支持下我哋，咁希望我哋可以繼續即係發展啦，特別係 My Radio 做多啲好聽嘅節目俾大家。